尘世喧闹的霓虹，却带来寂寞。很久没有这样过，梦见童年的模样，景色是依然一样，等待我回家。小时候穿梭在田野中，满天星的夜空陪伴着我成长。一族阿古那嘎巴海努鲁曼，什么时候是划出道伤口，就在我内心逗留。渐渐我开始遗忘当初的梦想，热情好动的小时候尘封在大海中，许下无数的梦，只希望快成长。一族阿古那嘎巴海努鲁曼，什么时候时候，他会再带我回家。希望有一天，梦想陪我一起。